《资治通鉴》卷第74，魏纪六，列祖明皇帝下。景初二年春正月，帝召司马懿于长安，使将兵40,000讨辽东。懿臣或以为40,000兵多，易费难攻。帝曰：“4000里征伐，虽云用其，亦当任力，不当稍计亦废也。”帝谓懿曰：“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？”对曰：“远弃城欲走，上计也；据辽东据大军，其次也。坐守襄平，此成秦耳。”帝曰：“然则三者何出？”对曰：“唯明智能审量比我，乃欲有所割弃，此既非渊所及，又为今往孤远，不能知久，必先据辽水，后守襄平也。”帝曰：“桓王几日？”对曰：“王百日，公百日，桓百日，以60日为休息，如此一年足矣。”公孙渊闻之，复遣使称臣，求救于吴。吴人欲录其使，杨道曰：“不可，是似匹夫之怒而卷霸王之计也，不如因而后之，遣其兵前往以邀其城。若未伐不克，而我军远赴，是恩节狭夷，一行万里。若兵连不解，首尾离隔，则我虏其庞郡，驱掠而归，亦足以治天之伐，报学囊事矣。”吴主曰：“善。”乃大乐兵谓渊使曰：“请嗣后问，当从简书，必与帝同休期。”又曰：“司马懿所向无前，深为帝忧之。”帝问于护军将军蒋济曰：“孙权其旧辽东乎？”济曰：“彼之官备已固，力不可得，深入则非力所及，浅入则劳而无获。权虽子弟在危，犹将不动，况异域之人，兼以亡者之辱乎？今所以外扬此生者，绝其行人，移之于我。我之不克，即其折节事极耳。然踏主之间，去渊尚远，若大军相守，事不速决，则权之遣归，或得清兵演习，未可测也。”帝问吏部尚书卢毓：“谁可为司徒者？”欲见处事管宁，帝不能用，更问其次。对曰：“敦笃至性，则太中大夫韩济；量直清方，则司隶校尉崔林；真固纯粹，则太常常林。”二月癸卯，以韩济为司徒。汉主立皇后张氏，前后之妹也，立王贵人子睿为皇太子，尧为安定王。大司农河南孟光问太子读书及情性好上与秘书郎细政，政曰：“奉亲律公，夙夜非懈，有古世子之风，接待群僚，举动出于人数。”光曰：“如君所道，皆家户所由耳。吾今所问，欲知其权略智谋何如也。” 正曰：世子之道在于诚志节欢，既不得妄有失为，智谋藏于胸怀，权略应时而发，此之有无，焉可预知也。广之政甚疑，不为放谈，乃曰：吾好直言，无所回避。今天下未定，志意为先，志意自然，不可力强志也。出君读书，宁当小吾等竭力博识，以待访问，如博士探测讲事，以求爵位也。当务其急者。正身位光言为然，正简之孙也。吴人著当迁大前，夏四月庚子，南乡公侯韩季卒。庚戌，大赦。六月，司马懿军至辽东，公孙渊使大将军背偃、杨作将部骑数万屯辽遂，围堑二十余里，诸将欲击之。懿曰：贼所以坚壁，欲老吴兵也，仅攻之，正堕其计。且贼大众在此，其巢窟空虚，直指襄平，破之必矣。乃多张旗帜，欲出其南。偃等见锐趋之，亦前汲水出其北，直趋襄平。偃等恐，引兵夜走，诸军进至首山。远副使偃等逆战，一击大破之，遂进为襄平。秋七月，大淋雨，辽水暴涨，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，雨月余不止，平地水数尺，三军恐，欲移营。亦令军中敢有言袭者，斩。都督令使张敬犯令，斩之。军中乃定。贼是水，乔木自若，诸将欲取之，亦皆不听。司马陈规曰：西宫上庸，八部俱进，昼夜不息，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，斩孟达。今者远来而更安缓，余且祸焉。亦曰：孟达众少而食之一年，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焉越，以一月图一年，安可不速？以四击一，政令失半而克，犹当为之，是以不计死伤与良境也。今贼众我寡，贼积我宝，水与乃尔，功力不赦，虽当促之，以何所为？自发京师，不忧贼攻，但恐贼走。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，掠其牛马，抄其巧彩，此故驱之走也。夫兵者诡道，善因事变，贼平众事与，故虽饥困未肯束手，当是无能以安之，取小利以惊之，非计也。朝廷闻师御语，咸欲罢兵。帝曰：司马懿临危致变，秦渊可继日待也。与计，亦乃合围，作土山地道，吮鲁沟冲，昼夜攻之，矢石如雨。渊窘急，粮尽，人相食，死者甚多。其将杨作等降。八月，渊使相国王建、御史大夫刘辅请解围阙兵，当君臣面赴。 亦命斩之。檄告渊曰：楚正列国，而郑伯由肉袒牵羊迎之，古天子上宫，而建等欲故解为退社，岂得礼耶？二人老貌，传言失职，以相为斩之。若亦有未已，可更遣年少有名爵者来。远复遣侍中魏延，起客日送任。亦谓衍曰：军事大要有武，能战当战，不能战当守，不能守当走，于二事但有降与死耳。汝不肯面赴，此为绝就死也，不须送任。人武相平愧，渊与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，大兵急击之，斩渊父子于凉水之上。亦既入城，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，铸为京冠。辽东、代方、乐浪、玄图四郡皆平。渊之将反也，将军轮值、贾范等苦谏，渊皆杀之。亦乃封直等之墓，显其遗祀，是渊叔父公之求。中国人欲还旧乡者，自听之，遂班师。初，渊兄晃魏公仁子在洛阳，先渊未返时，朔臣其变，欲令国家讨渊，即渊谋逆，帝不忍视斩，欲就欲杀之。廷尉高柔上书曰：臣窃闻晃先朔自归，臣渊祸蒙，虽为兄卒，原心可恕。夫仲尼两司马牛之忧，其昔名书相之过，在昔之美意也。臣以为晃信有言，宜待其死，苟自无言，便当视斩。仅进不赦其命，退不张其罪，必着凌语，使自引愤，四方官国或以此举也。帝不听，竟遣使及金屑、印晃及其妻子，赐以官衣，并殓于宅。九月，吴改元赤乌，吴不夫人卒。初，吴主为陶鲁将军，在吴娶吴郡徐氏，太子登所生数件，吴主令徐氏母养之，徐氏妒，故无宠。及吴主西徙，徐氏留楚吴，而临淮布夫人宠冠后庭，吴主欲立为皇后，而群臣亦在徐氏。吴主依为者十余年，会布氏族，群臣奏追赠皇后印绶，徐氏敬废，卒于吴。吴主使中书郎吕一点教诸官府及州郡文书，以因此建作微服，身纹巧底，排献无辜，回短大臣先戒必闻。太子登朔见，吴主不听，群臣莫敢复言，皆为之侧目。以乌白故江夏太守刁家傍善国政，吴主怒，收家。细欲验问，时同作人解不畏衣，并言闻之。侍中北海侍仪独云无闻，遂见穷劫累日，诏旨转吏，群臣为之屏息。仪曰：今刀具已在臣颈， 臣何敢未加隐晦，自取一灭，为不忠之鬼。故以闻之当有本末。据实答问，辞不轻疑。吾主遂舍之，家亦得免。上大将军陆逊、太常潘俊忧以乱国，每言之则流涕。一白丞相顾雍过失，吾主怒，诘责雍。黄门侍郎谢公与次问一，故宫事何如？一曰：不能加。公又问：若此宫免退，谁当代之？一未答。公曰：得吾潘太常得之乎？一良久曰：君与尽之也。公曰：潘太常常切齿于君，但道无因耳。今日待故宫，恐明日便击君矣。以大惧，遂解散雍氏。潘俊求朝，以建业，欲尽辞极谏，至闻太子登以硕言之而不见从。俊乃大请百僚，与殷惠首任杀衣，以身当之，为国除患。依密闻之，昌吉不行。西陵都布置上书曰：故雍、陆逊、潘俊志在结城，寝食不宁，念欲安国利民，建久长之计，可谓新旅古宫社稷之臣矣。一个委任，不使他官兼其所思，克其殿罪，此三臣思虑不道则已，岂敢欺负所天乎？左将军朱据不屈，应受三万民。公王随战而受之。依一句拾取，拷问主者，死于帐下。据哀其无辜，后官恋之。以右表据力为据引，故后其病。吾主硕责问据，据无以自明，借草代罪。数日，点军吏留住爵，言王遂所取。吾主大感悟，曰：诸据见往，况利民乎？乃穷至一罪，赏铸百万。丞相雍至廷尉段誉，一意求献。雍何颜色问其辞状，临出又谓一曰：君亦得无欲有所道乎？一叩头无言。时尚书郎怀绪面立辱一，雍则绪曰：官有正法，何至于此？有司奏一大弊，或以为宜家焚裂，用章元恶。吾主以访中书令会稽看责，则曰：圣明之事，不宜复有此行。吾主从之。依计伏诛。吾主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，因问时事所当损益。李环复有诏，则诸葛瑾、布置、朱然、履带等曰：袁礼还云，与子瑜、子山、义丰、定公相见，并资以时事当有所先后，各自以不长民事，不肯便有所臣，喜推之伯言成名。伯言成名见礼，泣涕恳策，辞旨辛苦，至乃怀直微步，有不自安之心。闻之怅然，深自客怪。何者？夫为圣人能无过行，明者能自见耳。 人之举措何能惜重？独当即有以伤惧众议，忽不自觉，故诸君有贤难耳。不尔，何缘乃至于此乎？与诸君从事，自少至长，发有二色，以为表里足以明禄，公私分际足用相保，亦虽君臣恩有骨肉，荣福喜戚相与共之，终不逆情，至无一计，是统是非，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？同船济水，江水与易，其环有善，管子未尝不叹，有过未尝不见，见而不得，终见不止。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，而诸君见证未出于口，仍执贤难，以此言之，孤于齐桓良忧，未知诸君与管子何如耳。冬十一月壬午，以司空魏真为司徒，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。十二月，汉蒋琬出屯汉中，乙丑，帝不遇。辛巳，立郭夫人为皇后。初，太祖为魏公，以赞令刘放、参军事孙资皆为秘书郎。文帝即位，更名秘书曰中书，以放为监，资为令，遂掌机密。帝即位，由见宠任，皆加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封本县侯。是时，帝亲揽万机，朔兴军旅，复新之任，及二人管之。每有大事，朝臣会议，常令决其是非，择而行之。中护军蒋济上书曰：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威，左右太亲者身弊，古之至戒也。王者大臣秉事，外内煽动，陛下卓然自揽万机，莫不知素。夫大臣非不忠也，然威权在下，则众心慢上，事之常也。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，远无望之于左右，左右忠正远虑，未必贤于大臣，至于偏僻取和，或能攻之。今外所言，辄云中书，虽使公慎，不敢外交，但有此名，犹或世俗。况食卧是药，日在目前，倘因疲倦之间有所搁置，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世，即亦因时而向之。亦有此端，私招朋援，赃匹毁誉，必有所兴；功负赏罚，必有所益。直道而上者或庸，屈服左右者反达，因威而入，原形而出，亦所侠信，不复猜决。此宜圣治所当早闻，外以惊异，则行迹自现，或恐朝臣未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，莫事以闻。臣切量陛下前神莫思，恭听并观。若事有未尽于理，而物有未周于用，将改取易调，原与皇堂绝功，尽招武文之计，岂迁尽席而已哉？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，必当有所负。若委之一臣，自非周公旦之中，管夷吾之功，则有弄权败官之弊。当今柱石之事虽少， 至于姓称一州，至孝一官，忠信节命，各奉其职，可并驱策，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利之名也。帝不听，即寝疾，深念后事，乃以五弟子燕王宇为大将军，与领军将军夏侯宪、五位将军曹爽、屯骑校尉曹肇、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。爽，真之子，肇，修之子也。帝少与燕王宇善，故以后世主之。流放孙资九典积任，献诏心内不平，殿中有积七数，二人相谓曰：“此亦久矣，其能复己？”放资具有厚害，因图见之。燕王姓公良，臣诚故辞。帝引放资入卧内，问曰：“燕王正耳为？”对曰：“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。”帝曰：“谁可任者？”实为曹爽独在帝侧，放资因见爽，且言宜召司马懿与相参。帝曰：“爽堪其是否？”爽流汗不能对。放蹑其足耳之曰：“臣以死奉社稷。”帝从放资言，欲用爽意，继而终变，斥停前命。放资复入见税帝，帝又从之。放曰：“宜为首诏。”帝曰：“我困笃，不能。”放即上床，执帝手抢坐之，遂击出，大言曰：“有诏免燕王宇等官，不得停省中。”解流涕而出。贾深以曹爽为大将军，帝贤爽才弱，复拜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以佐之。是时司马懿在即，帝令即使辟邪及守诏诏之。先是燕王为帝画计，以为关中事重，以遣懿便道自止关西还长安，是以施行。懿思须得二诏，前后相违，以京师有变，乃急趋入朝。三年春正月，懿至，入见。帝执其手曰：“吾以后世主君，君与曹爽辅少子，死乃可忍，吾忍死待君，得相见，无所复恨矣。”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意，别指齐王方为懿曰：“此事也，君帝视之，勿误也。”又叫齐王令前报懿景，懿顿首流涕。是日立齐王为皇太子，帝寻卒。帝臣意明敏，任心而行，料简功能，并决辅委，行师动众，论决大事，谋臣将相，贤服帝之大略，性特强制，虽左右小臣官不幸行，铭记所履，及其父兄子弟，已经耳目，终不遗忘。孙胜论曰：“闻之长老，为明帝天资秀出，立发垂地，口吃少言，而臣意好断。初诸公授以辅导， 帝皆以方刃处之，正自己出。优礼大臣，开容善直，虽犯言极谏，无所摧露。其军人之量，如此其为也。然不思见得垂风，不顾围城之机，致使大权偏据，社稷无畏，悲服。太子即位，年八岁，大赦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假曹爽、司马懿侍中，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诸所兴作公事之意，皆以遗诏罢之。爽懿各领兵3000人，更宿殿内。爽以懿年未素高，常复视之，每事咨访，不敢专行。初，兵州刺史东平毕轨及邓阳、李胜、何晏、丁密皆有才名，而急于富贵，驱使富士，明帝恶其浮华，皆易而不用。曹爽素与亲善，及辅政骤加隐拙，以为复心。晏晋之孙，密匪之子也。晏等咸共推戴爽，以为重权不可委之于人。丁密为爽画策，使爽白天子发诏，转司马懿为太傅，外以名号尊之，内欲领尚书奏事，先来有己，得治其轻重也。爽从之。二月丁丑，以司马懿为太傅，以爽弟奚为中领军，训为五位将军，晏为散骑常侍，侍讲。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，出入进榻，贵宠莫盛焉。爽是太傅，礼貌虽存，而诸所兴造，悉复由之。爽喜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，而以何晏代之，以邓阳、丁密为尚书，毕轨为司隶校尉。晏等依事用事，附会者升进，为伍者罢退，内外望风，莫敢无止。黄门侍郎傅谷为爽帝奚曰：和平书外敬而内造，先巧好利，不念物本，吾恐必先祸子兄弟，人人将远而朝政废矣。晏等遂与谷不平，因威势免谷官，又出卢毓为廷尉，毕轨又往奏毓免官，众论多颂之，乃复以为光禄勋。孙礼量职不挠，爽心不变，初为扬州刺史。三月，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。夏四月，吴都军使者杨道及辽东守将扶人民而去。汉蒋琬为大司马，东曹院见为杨系，素性简略，婉语言论，时不应答。或谓婉曰：公与戏言而不应，其慢甚矣。婉曰：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面从后言，古人所戒。戏欲暂无事耶，则非其本心，欲反无言，则显无之非，是以默然，是戏之快也。有都农杨敏常回婉曰：做事愧愧，诚不及前人。或以白婉， 主者请推至敏。婉曰：“吾实不如前人，无可推也。”主者起问其愧愧之状。婉曰：“苟其不如，则事不理，事不理则愧愧矣。”后敏作事细欲，众人忧惧其必死。婉心无敌莫，敏得免重罪。秋七月，帝使亲临朝。八月大赦。冬十月，吴太常潘俊卒。吴主以镇南将军吕岱代郡，与陆逊共领荆州文书。岱时年已八十，体素精勤，恭亲王室，与逊同心协归，友善相让，南土称之。十二月，吴将廖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，自称平南将军，攻零陵、贵阳、窑洞、胶州诸郡，众数万人。吕岱自表折行，星夜兼路。吴主遣使追拜胶州牧，即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济，攻讨一年，破之，斩士及其支党，郡县西平，待复还武昌。吴都乡侯周印将兵千人屯公安，有罪喜庐陵，诸葛瑾不至，谓之请。吴主曰：“昔印年少，出无功劳，横受精兵，绝以侯将，盖念公瑾以及于印也。而印是此，续银字字前后告谕，增无圈改。孤于公瑾亦由二君，乐印成就，其有矣哉？破印罪恶，未宜变还，且欲苦之，使自知耳。以公瑾之子，而二君在中间，苟使能改，以何患乎？”于兄子偏将军郡卒，权从请郡子护领其兵。吴主曰：“昔走曹操，拓有荆州，皆是公瑾，常不忘之。初闻郡王，仍欲用户，闻户性行危险，用之视为作祸，故更止之。孤念公瑾，岂有已哉？”十二月，赵复以建寅之月为征。